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。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，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。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，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，记得唔好错过啦。 哇！系大肥岸天啊，有咩过年特辑啦？恭喜大家啦吓，新年快乐啦！因为咧，而家出呢段嘅时候咧，应该系年27、年28嘅，咁啊提早录咗佢先啦。讲下我哋细路仔啦，过年啦吓啊，唔好等三教交流讲啦，等我大肥讲啦。我哋细路仔过年好开心，第一有利是斗，恭喜发财啦，大家吓。第二财神到。我哋细路仔点样过嘅呢？我几岁大嘅时候呢，因为我哋住呢嗰啲叫做一梯两火火里面呢好多人。虽然係梗房啦，咁我哋住百零尺间房呢住九个人，我哋喺荔枝角度。我好记得㗎啦 ,196号4楼。咁隔篱呢就係重庆酒楼。咁对面呢就係公厕。咁我哋呢就由细喺嗰度大啦。一到过年之前嘅年三十晚啦，就一定有人揿门钟，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咁咧就揾支红纸写财神，咁你俾五毫纸俾一蚊佢啦，咁我话哇呢、這个都系揾钱方法，咁我之后我都做嘅，一见都系揾钱，细路仔穷啊嘛，几岁但我已经喺度谂啦，个脑里喺度谂，一到七八岁嘅时候咧，咁我搬咗嚟梨木树住咧，我已经成日去谂呢啲嘢噶啦。第一啦，以前咧，我哋咧过年系好热闹嘅，即系春节啦。而家叫春节先至系正确嘅，唔同我哋以前咧就叫农历新年，即系过年。咁第一烧炮仗，嗰阵时仲未禁，我细路仔嘅时候，四周围都烧，甚至禁咗之后，亦都四周围有得卖。到最后尾掟沙炮。再 cheap 啲都有沙炮，咁近几年更加唔使讲啦，巴闭啦，喺屋如果你只要去嗰啲围村嗰度咧，基本上咧同你年初二放烟花系冇分别噶，揸住碌桶咁大个一摆落一点，砰咁射上去，咁如果围村就更加犀利啦，你都知啦，十万头炮仗啊，十万碌啊，点到几长啊？一个篮球场唔止一路点一路吧吧吧斗多斗爆。犀利。咁呢啲留返399楼邀请我哋讲下过年佢哋啦。咁我哋讲我哋城市人。香港靚仔到而家过年嗰个气氛问题。我哋细细个呢一到过年呢就永远都系㗎啦。嗱我哋讲细路仔买衫先。一年呢淨係买一套新衫就是过年㗎啦同对鞋。永远都系嘅，过年年初一开始新十五就唔能够买鞋，鞋鞋声唔好听，永远过年前买。而过年前我就同我细佬，其实我细佬惨嘅，因为我带我细佬一年，咁永远买衫咧就阿妈咧就永远买大啲，咁我着，咁啊出年就佢着，系咪啊？执唔到旧，因为咧我对上就我三哥啦，男仔。咁有阵时有旧衫着啊，有阵时冇啦。但系过年一定有套新衫。我细路仔嘅时候，其实过年又好开心。我讲紧嘅细路仔嘅时候就系11、12岁留下咯。咁有鞋，咁永远都系噶，新衫新鞋。而买呢啲衫裤鞋袜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候咧就喺国货公司买。我细路仔好羡慕人嘅，因为咧。嗰陣時唔好多服裝店啦，街邊檔都有嘅，但服裝店唔多啦。你永遠都係㗎啦，尤其啱啱大陸嘅時候呢，嘅物資一啲國貨公司啊，裕華啊、華僑啊呢啲呢，四周圍都係㗎。其實成個香港最多呢就係國貨公司，百貨公司呢就要去到 日本百货公司啊、大院啊呢啲啦、重版屋啊，吓咁啊喺铜锣湾、湾仔、旺角啦、大大啦咁，港资先师、永安都有嘅。但系咧，最多香港人帮衬嘅咧，就系国货公司。点解咧？因为一冻嘅时候咧，就大家都谂起棉衲，丝棉嘅棉衲。而读书嘅时候，白饭鱼啊、大地牌啊，全部都系嗰啲噶啦。咁我哋咧由细到大，我都好渴望有件棉衲嘅，好贵。因为咧靓嘅棉衲丝棉咧好薄身，好贵。我细路仔咧见到咧我隔篱屋啊各样嘢咧，我啲同学咧着校褛啊，有阵时嗰阵时冻啲，因为我住咧喺梨木树读书咧，隔篱山边系冻啲嘅。咁细路仔可能又抵抗力弱啲啦，咁咧就棉衲啊。咁啊，好渴望有。咁当然啦，后期三四年班，我妈买俾我嗰啲所谓棉衲，就梗系唔系丝棉啦，亦都冇咁嘅条件屋企。咁但系真系见到嘅都系嗰个型，但系我哋嗰啲好重好大件，人哋嗰啲好薄好舒服。尤其隔几间屋咧，我有个同学咧，佢老豆咧就行船，系喺嗰啲中资机构嘅船公司行船，佢哋有张叫做国货公司嘅八字卡嘅，即系叫家属啊嘅八字卡，揸呢张家属嘅八字卡买衫裤鞋袜用品食品咧系有八折嘅，好开心吓。咁、咧而呢个同学啦，好中意揸张八字卡咧，帮其他朋友咧套现啊，譬如你屋企要买啲乜嘢，我帮你买啦，咁就收十足钱就八折俾你啊，或者九折啦咁。咁啊赚外快，细路仔穷啊，咩都千奇百怪，想办法。而过年前已经个气氛好浓噶啦，因为我哋开始就系正常人啦，我记忆所及啦，而家就冇晒噶啦。譬如好似拜灶君啦，啊官三民四啦，即系官就廿三，民就廿四啦，民间就。咁啊食汤圆啦，黐住灶君嗰个口啦，等个甜爷爷上嚟同你讲好说话啦。啊，大大谢住天官似灶君老爷啦吓。呢啲年廿八洗邋遢啦，全家总动员咧就大清洁啦吓。跟住咧就到年廿九、年三十晚咧，就全家净晒咧，就我哋好噶。我阿妈咧就喺度碌下碌下，我阿爸喺度包角仔。油角、鲜堆、萝卜糕、年糕，我哋由细到大都系我自己包嘅。咁我妈咧就唔叻嘅，但我老豆咧系一个入主食天才，咩都食，咩都做得好。系啊，所以我细路仔咧食到个嘴好刁，细路仔系啊，食西餐又食。嗰阵时已经咧搵啲青豆半碟啊，咁有一个白色嘅大瓷碟，好重。正宗嘅西餐碟好重，唔同而家呢啲吓，即系唔止一斤重嗰、那个碟啊，蒸鱼碟咁大条，好大条鱼都可以蒸到嘅，咁大条嘅白瓷，即系个瓷碟啊，白色好重。我哋已经牛脷啊，以前啲人唔识食啊，我阿爸咧就买啲牛脷翻嚟腌咸咗佢煎，当西餐食，黑椒汁、茄汁，咁啊唔好讲啦，讲翻过年啦。好高兴啊！咁啊，当然啦，好多嘅民间习俗而家唔兴噶啦。我妈话年三十晚一定要冲晒凉，年初一系不能冲凉嘅。年初一唔能够等垃圾，你一定因为未开年，初二开年，你一定呢一年一即系年初一咧，唔可以等垃圾，所以年三十晚一定扫地抹地好干净间屋。啊！直到咧食咗开年饭，年初二开年饭咧，你先样样都做得，连凉都唔冲得。咁啊，当然啦，细路仔啦，过年最好噶啦，行花市啊！嗰阵时唔同而家嘅干货市场、湿货市场，行维园啊，四周围都有。但系咧，嗰阵时嘅干货市场净系得维园嘅啫，好热闹。咁啊，买啲桔啊，买啲花啊，拎翻屋企啊，地方好细，都有盆桔噶。我系细路仔嘅时候，咁啊再加上啦，过年嗰段时间，即系过年前啊，开始咧就好多嘅大减价啦，卖嘢啦。咁我哋细路仔穷，咁啊得个体字，咁但系都开心嘅。 因为呢通常你讲放假呢，即係学读书放假呢，坐到放到初十。即係唔同而家呢个环境。係咪，咁再加上呢一过年最好㗎啦，係咪，好一朵迎春花，郑少秋、汪明荃、文千岁、李宝莹，呢啲贺年歌曲喺我僆仔70年头不停咁播，有录音带，不停去到家家户户，尤其我住公屋开咗门嘅时候，成个冷巷大家要斗播，就係贺年歌。咁啊，全盒啦，而家好单调嘅，我哋唔系㗎嘛，而家都冇咩人食糖莲藕、糖莲子㗎啦。但係呢係大量呢啲嘅，平时食唔到嘅糖椰子、糖莲子、糖莲藕，係咪，糖冬瓜、红瓜子、黑瓜子，呢啲瑞士糖，嗰陣时呢就唔系瑞士糖咁简单㗎，发达糖。啊，果汁发达糖，咁果都望发达糖啦。大白兔糖系少嘅，个全粒好多嘢食。咁啊，成日屋企咧冇嘢做就啊，平时冇嘢食噶嘛，咁啊，咁啊，永远萝卜糕、年糕煎，不停咁煎糕。咁街市唔开，唔同而家过年嘅时候街市唔开，咁点啊？买定几只鸡咯。然后浸咗佢白切鸡或者咸水鸡，即係浸咸水变盐水鸡，摆个雪柜囉，到时汤咗佢咪有得食囉。係咪呀，嗰时过年呢，我哋细路仔就咁样过。咁当然啦，时日转变，佢歌曲都有啦。啊，又好一朵迎春花，砰砰声啊，咁啊，一个转身，许冠杰财神刀。哇，街知巷闻，我十几岁的时候根本上开了道门，我都说了，成条冷巷全部都是我歌曲的，落街都是。但是所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就初四启示都没有，年三十晚就已经收档，要去到初十才有人开门，或者初七营业，什么铺头都好是死城来的。香港拜年除了卖手信的铺头，那时候没那么多超级市场，是全部都是那些叫做什么士多办馆开之外，基本上饮饮食食卖衫乜都不开。我的小孩呢，其实呢下去呢就周街玩啦。咁但是呢，市面上大家都理解，一年开铺头的好多都是啲小本生意家爷仔乸做埋。过年休嗰几日息，唔通仲叫人哋开工咩？理解就得啦，万岁！啊，同而家基本上系两件事嚟嘅。咁而港英政府留落嚟嘅文化有几样好啦，由香港节啊，因为嗰阵时暴动之后，香港就有香港节啦。咁咧，为咗唔想我哋香港人闷，系有过年过节系有地方去嘅。咁有四样嘢，第一叫做咩呢，嗱，啲后期啲噶啦，咁咧就系年三晚行之前嘅行花市，年初一花车巡游，年初二放烟花，年初三发财大跑马，跟住就贺岁杯。咁今年贺岁杯都应该买翻张飞入场支持下香港队嘅。咁嗰时贺岁杯系好犀利嘅，系啊，我廿零岁睇贺岁杯系好犀利，起码三十零岁嗰阵时。即係頭先我講呢，就唔係講一個年代，係以前香港好多方面都好熱鬧。香港政府係想辦法呢令到香港人留喺香港好開心咁。但係而家香港過年係冇氣氛，只有聖誕節。係咪，連唱歌都有㗎，一代一代好一朵迎春花。跟住財神到，到2000年後是咩歌啊？唔止噶，恩妮啦，祝福你啦，啊！嗰阵时咩神仙咩新艺城组嗰度啊，只歌 唱到街知巷闻，恩妮啊，祝福你，过年一定听啊！佢播完一年之后，年年都听，系咪啊？跟住到妈妹 twins 啊，二千年嗰阵时，个打后佢哋两个杀晒噶啦，去到边度都系佢哋嘅歌。新世代睇下而家仲有冇？冇，系咪啊？过年嘅开心，由音乐，由食嘢，由嗰个休息时间，同埋嗰个节目都唔同。当然啦，仲要派利是、收利是啦。好似我哋呢啲咁，平时冇钱噶，系靠过年嗰啲利是钱。咁我啦，我为食啦，因为细路仔都话穷啊，我又唔系好似我老三咁一早出嚟做嘢。咁啊，乒乒乓乓，咁啊，收咗利是钱啊，咁啊，买嘢食啦。我最中意就系食碗仔翅，喺十二座后边嗰度当碗仔翅。我基本上每一年由我八岁打后至到十岁呢三四年，我所有嘅利是钱就系食晒碗仔翅嘅啫，就系食佢嗰档，第二档都唔食，好好食吓。过年。啊！尤其我爸我妈有时会翻咗乡下嘅，咁俾低少少钱你，哇！喺两毫子细碗，两三毫子中碗，五毫子大碗，后屘加到一蚊，睇住嚟食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咁诶，买糖去玩。啊！每一日一唔使翻落，又长假期十日。我哋好细个已经自己照顾自己。如果我爸我妈咧一翻乡下过年啦，难得佢哋咧，咁屋企咧，咁我啲哥已经过半生出去住，咁屋企得三个人嘅啫，一个我细佬，一个我细家姐，加我三个，系嘛？基本上冇网管啊，咁啊最开心呢几日噶啦，吓、啊、过年系一个好重要。嘅节日嚟嘅，对我哋嚟讲，新衫着，新鞋啊，虽然冇玩具，咁但系咧手边有钱啊，咁啊可以通山跑，带嗰啲睇戏，譬如好似超人啊过年做啦，啊嗰时大家乐啦，啊秋有明月夜空照，啊我冇记错就系、是、好新历新年，咁你农历新年更加多啦，贺岁片啦，吓、啊、尤其。新泥城出咗年年啦吓、啊，甚至连呢个谭咏麟啦都做过财神啦吓、啊，搞笑财神啦。每一年成个呢个农历年啊，充斥住港产片，大家都喺度争红，因为永远都系嘅票房冠军，就系、是、呢段日子。当然啦，后期啲八几年奇迹啦吓、啊，战人成龙啦吓。啊全部都是洪金宝啦，个个都争住呢啲档期。我哋早场啊，十二点半啦，早场十点半、十二点半、两点半、五点半、啊七点半、九点半、三点半，后尾自发展到子夜场一点半。啊，戏院常客，我好中意睇戏嘅人，由我读到中一二开始啦，基本上咧，我所有嘅电影只要佢出，我一定买飞睇。咁啊，财来自有方啦，迟啲讲下啦。我啲细路仔咁样过，过年系好重要，电影、歌曲、新衫、新鞋，而最重要七几年嘅电视嘅时候咧，我哋好多对中国嘅传统知识咧。就是在电视台睇翻嚟嘅，无线亚洲电视有团拜啦，年初一啦，年初二啦，派利是啦，系咪啊？年三十晚啦，落年宵直播啦，跟住年亦都曾经同广州电视台啦，啊第一年嘅珠江台啦，喺联播无线啦，即系过年开始第一次，我印象中，我哋好多嘅民间知识，即系官三民四。点识啫？老豆老母都唔同你讲噶。电视台有个特辑嘅。哎呀，过年咩要食啲乜嘢？广东人，我哋咧有啲咩秘技？年三十晚系点？点解种水仙？系咪啊？ 啊，年初三是赤口，年初一呢是因为呢就未开年，所以在家里吃斋。年初二开了年了，你就开始呢就去这个左邻右里啊，或者亲戚朋友到拜年。年初三呢就赤口，边度都唔好去，初七人日。呢啲所有嘅嘢就电我啊，就是、电视台当时做嘅节目，每一年都有嘅。都讲俾你听系点样，水上人系点样过，香港人系点样过，潮州人系点样过，系将好多香港福建人嘅群体喺香港过年，跟住当然啦，啊嗰啲个所谓啊算命佬啦，合指一算今年你嘅运程啊，年三十晚敲门送大礼啦，你打通电话送大礼，揸住架车咁就送嚟俾你。每一日呢都睇到一个新气象，感受到过年。当然啦，我略略讲啦，呢留返老三讲得。入到围村另外一件事呢，根本上就係食饭啊，边度都吃到饭食嘅。第二赌钱。即使普通人都好噶，细路仔最叻噶啦，一储埋利是钱，鱼虾蟹，熬下熬下，几岁大老豆老母唔闹嘅，大人有大人打麻雀，人哋嚟我屋企打麻雀，咁有副细麻雀嘅攞出嚟，咁我就喺度啊，几十岁八岁咪喺度打麻雀咯，系咪啊？攞副啤牌出嚟十三张，中国人嘅传统发财前，过年啊发翻单横财先。由细路仔已经入咗血㗎喇。我哋最叻啦，邪钉天狗牌狗你噏得出。啊你都预晒我得啦，细路仔。啊好细个。小学未毕业，呢啲基本上财大抵十三张，打麻雀鱼虾蟹乜嘢都系。屋村人。我哋即係喺屋村大。我哋见嘅嘢就係而家呢啲喇。咁当然啦，冇啲高贵人士呢亦都冇钱去旅行。当时出去旅行係好贵。咁点呢，个个休息嗰几日就喺香港。而当银行嘅初四企业啦，但係基本上蓝领白领都好啦，除非打政府工啦，唔到初十唔过初七都唔开工。变咗呢係因为嗰时嘅年假係黐埋呢个年初。年初即係接住嚟過，所以呢好多節目啊，到最後尾嗰講呢，印象最深刻每一年嘅粵語長片年三十晚就一定係播任劍輝，好似係鄧碧雲咁就做教師，咁呢就返鄉下，咁呢就出咗糧好開心，跟住有个书生定乜嘢定做生意跌咗河，佢救咗佢，跟住将佢嘅一年嗰个酬金啊俾咗佢，等佢返乡下，然后返到嚟屋企乜都冇，年三十万系乜都冇，又怕人睇少匿埋，咁呢就屋企又得几条番薯，咁攞几条番薯出嚟就怕，哎呀老婆呢隻鸡髀好食啊，呢、这个乜嘢好食啊，隔离邻舍知道佢哋冇钱。咁想偷偷地呢就攞啲粮食啊俾你过一个好年啊，点知喺门口听到嘩唔係喎，又有鸡髀又有成。咁卒之过唔到年。咁啊我印象咗剧情呢就係会去嗰、那个即係同人哋睇米仓，就特登呢带你去米仓，就諗住呢偷啲粮食迟啲攞咗过返嚟过咗年啦，然后到时补返俾佢。当然做呢啲咁嘅大呢啲戏呢到最尾都皆大欢喜，因为你救咗嗰个人呢啊，跟住呢返咗屋企啦啊，救命恩人，跟住呢攞好多礼物啦，还返啲钱俾你，等到呢啊你好有仗义啊教书先生。咁呢呢套咁嘅预场片我唔记得啦，但係每一年年三十晚我睇到三十几岁，即係十几廿年前都仲有得睇。祝大家啦开开心心，新一年有咩难过啊 嗰样嘢放开啲心情啊，咁啊，嗰、那个我哋细路仔到而家啦，见到嘅成啦，咁啊，家庭团聚啦，其实年夜饭嘅意思就系大家坐埋一堆，好睇睇食年夜饭，你又煮，佢又煮新抱吓，但大家屋企咧，如果人多嘅话咧，就连除开台打麻将，当然而家唔得噶啦。啊，买层楼啊，百几尺都有啊，点样嚟打麻雀？点样嚟煮饭啦、啊？厨房都未有啦，系咪啊？以前我哋住公屋，啊，实用面积三百零尺，一家十口，啊，有其中一个哥结咗婚，全部翻晒嚟，搵十几口，匿晒喺度细路仔，啊，更逼都好啦，开张大圆台食饭，细路仔冇咧就企喺厨房食。啊！啲新抱咧就喺嗰度食，食完之后咧，有啲早翻嚟咧就开两台，紧紧个厅打麻雀，热闹下。啊！而家啲家庭做唔到噶啦。啊！希望有朝一日啦，我哋香港过年咧，重拾翻我哋以前嗰个气氛啦。真系去到边度都锣鼓升天。而讲多啲少少啦，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咧。好多街道啊，或者开年啊、开市咧，系有舞狮、舞龙喺条街嘅吓，跟住第一人睇舞狮，同撑同池，同撑撑撑同池咁样，休息咗几日再开张，有啲铺头信嘅，或者有啲钱嘅，就请啲舞狮翻嚟啊，舞狮啊，大家开开心心啊，切烧肉，你话个气氛同而家咁，但系。呢啲虽然喺个回忆中，好似今年咧，我年年都去旅行，今年咧我就留翻喺香港，啊咁啊舒舒服服过五六日啦，咁啊，系咯，多谢大家，总之都系未来新嘅一年，啊身壮力健，香港而家个环境去到底噶啦，希望都可以啊向上调。微调啦，向上走啦，咁啊都系啦，呢几回，因为人年纪大，都系身体健康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